的月光，心跳像树影摇晃，我和他清白明朗，仰望一个天堂，那是真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肩膀。